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406集邵氏。九月初，远征筹备结束，陈阳和郭卫礼随同粮草先行，洛山马道已经恢复，中伯良车由敦州直接到达洛山，再由洛山送到沙三营，各大战营调动很大，沙一二营分别由左千秋和朝晖驻守，萧赤也这次带走了离北90000精锐。 此次粮草是你独立支撑。 萧继明长服磊落，看不出病容，他远眺着红雁山， 待阿爷凯旋，离北要好好谢谢中伯。 阿穆尔狼子野心，如果不能一举歼灭，日后还会卷土重来，到时候端州必定首当其冲，这次远征也是在为中伯着想。 沈泽川侧身， 况且10月是百姓闲补家用的时间，六州正好可以专心修筑防御工事，阿爷此刻出兵直到明年3月都不会耽误百姓耕耘。 萧继明的袖袍被风拂动，露出他双腕间的臂腹。 他是个主帅了。 沈泽川夜里常能察觉到萧赤也在抚摸自己的脸颊，白昼不论办什么差，只要不必要，萧赤也都情愿待在家里，他恨不能日日夜夜都望着兰州。 宝剑锋从磨砺出。 沈泽川看着红雁山的眼神复杂。 我只担心地势复杂，天气不好，远征艰辛，超乎想象。 有陆广白在侧辅助阿爷，你也不必太过担心。 萧继明看向沈泽川， 我听一直说，端州战后你卧床难起，伤得很重。现在离北铁骑顿解，只有驻扎在洛山的乌子鱼能兼顾端州，如有意外，你就只能向他求援了。 120000离北铁骑仅剩30000，大境那么大，各大战营留守的兵力不足，调集起来也相当费力。在萧赤也回来前，沈泽川只有敦州守备军、锦衣旗，外加5000禁军能用来自保。沈泽川眉间微皱，问道：“ 大哥听见了风声？” 以前世家干政，把去都的龙虎压在了你看不见的地方，现在。 萧继明对沈德川王二 都该显山露水了。 乔天涯滴着蜡油在烛台边缘浇出只兔子，时不时看眼里间，那里还坐着高仲雄。姚文玉近来总是在奋笔疾书，他睡的时间越来越少，几次乔天涯挑帘进来，只能看见他伏案到天明，桌案上的纸页凌乱，侧旁的书架却越堆越满。 太学生助薛延青是因为他革掉了世家，10月情况尚且不明，但如果二爷远征顺利，等到11月去都必发檄文， 到时候他们必定要拿沈卫兵办案做文章。 不错。 姚文玉的笔蘸了墨却没有落下，此事难在沈卫兵败确凿无疑，除非沈泽川肯黑白颠倒，把沈卫的罪责推到花思谦身上，否则不论如何辩驳，他都要受到口诛笔伐。 我先前与程峰先生谈及此事也无解法。 此刻夜深人静，高仲雄手臂搁在书桌上，对杨文玉叹一声， 若是把沈卫换作纪纲，大可以声称府君是纪纲师父的小儿子，当初在端州遇袭时。 杨文玉摆手， 当初萧继明支援端州，亲自核查的府君身份，后来锦衣卫到敦州细查，府君在沈氏宗谱上有名字，况且府君孝似母亲，去都总有旧人还记得白茶风姿。 那这可怎么办？ 到时候檄文一出，煽动四方百姓群情激愤，于我们而言就是事出不利啊。 杨文玉几度想要下笔，都没有动，墨滴在指尖。他说， 容我想想。 时候不早了，高仲雄不便再耽搁杨文玉休息，他站起来准备要走，又看杨文玉沉思不语，就劝道， 哎，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你看六州百姓原先也不肯认府君，如今不还是心悦诚服了吗？可见此事有解。 那是府君守城门，肯与六州共患难。 杨文玉搁了笔， 夜深了，你早些回去吧，明日再谈不迟。 高仲雄就行礼告退，珠脸青黄，乔天涯手里的蜡都要燃尽了，见杨文玉没动，便道， 府君出身剑心王府不假，府君在六州开垦荒地推行皇策也不假。 蜡油一滴滴地覆盖烛台，他状若不经般地继续说， 可是女帝出身是真是假就不好说了。 杨文玉灵思一动，转过头来， 下棋这回事， 乔天要把这个蜡吹掉了， 要先发制人。 去都九月闷热，曾于下朝后在宫门口见到了陈真，他走上前去惊疑地说， 平时不见你，今日专门在此等候我，可是有事要说。 陈真闻言抬起手臂，示意曾玉先上自己的马车，待两个人坐定后，他才摸了摸续起的美须，道， 我找你是想探探口风。一个月前八大营征召新兵，收纳八成轻壮，如今已有4万人，这4万督军勃然是什么打算？ 曾玉揽袖奇怪道， 那你寻他就是了，督将安排本就由你们兵部举荐，怎么没人选？ 我担任兵部尚书将近30年，不论是勇仪四将还是贤德四将，可都经过我的保举，我怎么会没有人选？ 陈真略显为难， 只是此次情况不同。 怎么不同？ 我要举荐的这个人是个卖包子的。 饶是曾玉也露出惊愕之色， 寻义，此事重大，还望你能与我一同劝勃然。华四千迫害忠良，去毒无将，实乃是无奈之举。如今新帝通达圣明，必能为陈渊的旧臣们昭雪。 陈真在御前办差素来严谨，他掀开袍子，在狭窄的车内朝曾玉行礼。 永一年，花叛两党勾结纪雷，构陷东宫谋反，太子自刎昭罪寺，东宫所属死伤无数，兵部救援也有因此满门抄斩的。那少成璧、乔康海不正是如此？ 太后已死，再翻东宫旧案，只怕皇上也有顾虑。况且少乔两家皆无生还，你要干什么？ 曾玉陡然间想起什么， 姓之，莫非你？ 少成璧是我的姐夫。 陈真撑着双膝，抬起的眼眸漆黑。 当初抄家时，我买通刑部狱卒，把他藏在了曲都。 曾玉大惊失色， 他忍辱偷生27年，便是为了等今天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 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